第43集。 孟昭走到周岩的桌前，拿起了那个相框。 你刚刚看这照片想到什么了？ 什么都没想到，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 也是，这照片距离现在也得有20年了吧，记不清也正常。 孟昭继续试探着问， 不过你会不会觉得这张照片有哪儿不对劲？ 陆时琛摇了摇头，片刻之后才说， 我10岁的时候出过一场车祸。 这件事儿孟昭前几天听师母提到过，所以听到陆时琛这么说他并不觉得惊讶，他更好奇陆时琛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个。 车祸之后我患了应激性失忆，10岁之前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，所以我有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，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，我全都不记得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张照片应该跟我有某种联系。 应激性失忆？ 孟昭知道这种症状，他和孟若书当年的应激性失语症一样，同属于 PTSD 的表现。 所以你小时候的记忆完全消失了？ 也不算完全消失，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，但一旦我试图用力想起什么，就会像刚刚那样。 所以你一直以来的头疼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？ 嗯。 陆时琛看上去被刚刚那阵头疼折腾得有些疲惫了。 失忆症的并发症 这么严重，你爸那时候没给你找医生看过？ 找过没用的。 陆时琛记得那场车祸之后，他手臂骨折，在医院躺了一段时间。出院之后，父亲陆承泽带他去各个医院拜访了不少医生，但是他的失忆症始终没有任何的起色。那段时间，陆承泽每天都会问他有没有回忆起以前的事儿，而他每次都沉默地摇头。再过一段时间，陆时琛被送到学校，生活回归正轨，陆承泽的工作也开始忙碌起来，治疗失忆症这件事儿就被搁置下来了。孟昭看着陆时琛微微失色的唇色，那让陆时琛看上去有些苍白，更加接近于一个假人。但是假人是不会有痛苦的，而陆时琛刚刚那阵惊天动地的头疼让孟昭看了都心有余悸。 那也不能就这么不管了吧，我觉得你还得去医院看看，老是这样的话万一又引起什么其他的并发症怎么办？ 陆时琛看上去并没有听进去，孟昭顿了顿，转而思考起这桩案子来。 如果你跟周衍母子之间有某种联系，那这样看来你跟这案子牵扯得够深的。 陆时琛的头疼缓下来了，他看向了孟昭。 哦，对了，在社区门口的时候你不是说有事吗？也是跟案子有关的事情。 孟昭从思考中回过神来。 对啊。 什么事啊？ 周衍被勒死的前一晚，赵云华的形势有些异常，我要去查一下他那晚到底去做了什么。 那走吧。你不是没开车吗？我送你过去。 哎，你行吗？ 陆时琛看了他一眼。 哎，我没有说你不行的意思啊，但是你这头疼 已经没事了。 两个人下了楼，孟昭主动问， 用不用我开车？ 不用。 陆时琛走到驾驶位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车子驶上路。孟昭看了看陆时琛的侧面，陆时琛嘴唇的血色又回来了一点，似乎好些了。这辆车的隔音效果极佳，外面嘈杂的声音一律透不进来，安静的车厢内流淌着一种似乎能够安抚神经的轻音乐。在音乐的作用下，孟昭也觉得放松了下来，他的后背靠上了椅背，朝下坐了坐，他觉得裤兜里有些硌，伸手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上午从赵云华家里找到的药瓶，里面的药已经被物件拿去化验成分了，但是药瓶子他拿回来了。陆时琛瞥了一眼孟昭手上的药瓶说， 那是什么？ 从赵云华家里找到的药。 什么药？ 过期太久了，字都被磨得看不太清楚了，等化验了成分才能知道。 孟昭仔细地辨认着药瓶标签上模糊不清的字体。 这个字是普还是替？ 西泰普兰、阿米替林、麦普替林。 陆时琛神情自然地说出了一连串的药名。 等等，好像是阿米替林，这药是治什么的？ 抑郁症。 因为先前已经有猜测，孟昭并没有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。赵云华曾经因为赵彤的自杀患有抑郁症，而那个公众号的内容刺激他的抑郁症复发了，在情绪的剧烈波动之下，他选择了自杀。这样看来，凶手还真是步步为营啊，从一开始就选了一个自杀可能性最大的人来实现他借刀杀人的目的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孟昭还有一个更想搞清楚的问题。 你怎么知道这些药的？难不成你也…… 联想到陆时琛的成长环境，孟昭几乎要对陆时琛心生同情了。 这得吃了多少药才能一点不磕巴地说出一连串的药名？这个家伙表面混得风生水起，但仔细想想过得还真是挺惨的，再加上一直待在国外，刚一回国肯定没什么朋友。 同情心一泛滥，孟昭就觉得自己应该对陆时琛好一点。 一会儿完事了，请他吃顿好的吧。 华兴街距离赵云华住处不远，从偏门出来再走个十几米就到。巷道本来就狭窄，有几家小餐馆还因为铺位不够把店里的桌子摆出来，于是这条街就显得更加的逼仄拥挤。贩卖海鲜的店主正用水桶往外泼着污水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鱼腥味儿，街面上流淌着浑浊的污水，几乎让人无处下脚。孟昭也是第一次来这儿，他下意识地给陆时琛带路。他踏上旁边高出一截的水泥路肩，抬手握住陆时琛的手臂往自己的方向拉了一下。 过来点，走这儿。 走在路肩上，孟昭打量着这条街。 十几家小商铺，赵云华那晚到底去了哪儿呢？赵云华生活节俭，而且家里的厨房是经常使用的样子，应该不会出来吃饭，那会不会去了杂货铺买东西？但是监控显示赵云华回家的时候手上并没有拿任何东西。 孟昭走在前面，目光扫过这一排商铺，他忽然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家小网吧。他脑中闪过了一个想法，赵云华会不会是去了网吧呢？赵云华临死前说他看到了听到了，他当然不可能目睹当年的场景，否则不用等到现在才锁定周眼。最有可能的是赵云华看到了记录着当年现场的视频。 哎，我们去。 孟昭转过头正准备跟陆时琛说去前面的网吧，却看到陆时琛也在看向那家网吧的店头。 来来，喝喝， 干杯干杯， 来来， 你他妈 快点喝呀！ 对呀， 就他妈你喝的最慢， 着什么急呀？一晚上时间呢，慢慢 喝，快点，我们都干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 快点， 来来， 走一个。 天挺热，破败拥挤的狭窄巷道里，鱼腥味久久未散。小餐馆店铺前面的桌子上有不少光着膀子的食客喝着啤酒正骂脏话，而在几步开外的距离，陆时琛穿着剪裁得体的烟灰色的衬衫，此刻正微微地抬着下巴看向那家网吧，跟这条街看上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 这个家伙还真是长得人模狗样的。 孟昭的脑中再一次冒出了这种想法，他甚至觉得陆时琛到了那种让人有些赏心悦目的地步。陆时琛一开口打断了孟昭的思绪。 啊，去网吧？ 啊对。 孟昭回过神来，他忽然起了逗一逗陆时琛的想法。 哎，对了， 我不是欠你一顿饭吗？那这条街就不错，价格实惠，品种齐全，你随便挑，挑价贵的啊，千万别跟哥客气。虽然我们警察薪水微薄，但这点还请得起呢。 孟昭故意说出来寒碜陆时琛的，这个人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下凡一次是不是相当于让他历劫。眼见着陆时琛的眉头微微蹙起，露出了有些一言难尽的表情，孟昭正准备接他一句冷嘲热讽，再还他几句让他放低身段与民同乐的挖苦，没想到陆时琛居然什么都没说，真就打量起眼前这几家店头来。片刻之后，陆时琛抬起一只手臂指向了其中的一家面馆。 哦，那家吧。 啊，你确定了？ 孟昭朝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相比其他被油烟熏黑的店头，那家面馆看上去的确要整洁不少，这还真是下了功夫再挑啊。孟昭有些意外，又忍不住想笑，他脚尖调转方向朝网吧的方向走。 成，那就先这么定了，走吧，先去网吧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